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晚22点到明天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京味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唱响祖国颂歌。活动设计了1+1+5的模式，即一个主直播间、一个主会场、5个分会场。活动以红楼公共藏书楼作为主会场，联动全城，掀起全城诵读热潮，同时连线宝岛台湾，两岸携手诵读迎接新年。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昨天突破600亿大关，目前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前10名当中，国产影片共占6部，总票房近127亿，占2018年全国电影票房的21%左右。数据还显示，今天的预售票房已经达到1.38亿，毕赣导演的《地球最后的夜晚》贡献最多，有1.27亿票房。电影《一条狗的回家路》发布消息，将于明年1月18号在全国上映。影片根据《一条狗的使命》作者 W. 布鲁斯·卡梅伦所著另一本同名畅销书改编。影片以动物作为第一视角，讲述了男主角卢卡斯长达400英里的冒险归家旅程。以玉渊冰雪季、健康迎冬奥为主题的玉渊潭公园第10届冰雪季昨天全面开放，请听报道。 记者在玉渊潭公园樱花小湖看到10多株高大挺拔的雪松及常绿灌木凤尾兰环绕在白雪覆盖的场地周围，绿意白雪令人心旷神怡。玉渊潭公园党办主任张艳林介绍， 冬季冰雪活动首次移植到樱花园，冰雪活动的打造也是实现了玉渊潭公园冬天来园可以南赏花北戏雪的这个游览模式。 今年在场地面积比往年减半的情况下，冰雪乐园保留了人气最旺的一些雪上项目。 雪上飞碟项目整个这个雪道长近100米，比往年延长了这个雪道的1/3。另外我们今年为小孩量身打造了6道儿童雪道。 虽说场地面积减小了，但是游人仍然兴致很高。 来到玉渊潭呀，这个雪场感觉到像雪乡一样，特别美。 玉渊潭公园冰雪文化活动区域售票时间是每天的9点到16点，票价40元。此外，北京市属公园第5届冰雪游园会也陆续拉开帷幕，北海陶然亭公园的冰场、陶然亭公园的雪场也已经向市民开放，紫竹院、北京植物园的冰场也会在最近几天开放。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高空槽东移影响，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是逐渐增多，天气转阴。 傍晚前后呢，山区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啊，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么后半夜呢，受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啊，会带来二级左右的偏北风，天气是转晴了。明天白天的晴朗天气啊，这个比较好，北风轻拂，比较适宜节日出行。那具体的天气吧，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山区呢会有零星小雪，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二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有戏，有戏。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把握。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点08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我又回来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欢迎各位。今天是12月31号了，眼瞧着这一年最后一天，也就是2018四点有戏的最后一期。 对啊，这个今天呢，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啊，有很多的这个活动， 特热闹。 哎， 我们现在直播间里看的是就特热闹， 是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热闹的， 是吧？啊，哎，这个就是一嘟了一块啊，在上边垂掉下来啊，然后呢也告诉大家一声，从现在开始我就醒了啊，这此前一直在休息啊，这个、 我以为刚才一直醉着呢， 现在我就醒了，一直陪伴到大家今天，这个跨年啊， 就直接说到明年。 到明年，对对对，陪伴大家到明年，我也不怕你们烦我哈，你们烦我我也不走。今天 赶都赶不走啊！ 对，今天晚上跨年活动 是、 啊， 这个各位也不要心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特热闹，当然都不是外人，是吧？ 对 对, 对， 到时候大家都参与进来了。 哎， 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这个直播间描述一下，就是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晚上肯定是有这个视频直播的， 对， 你可以看见赵亮这张脸， 辛苦你们了， 还得看一跨年， 对，哎，主要咱们是有这个互动的这个环节哈， 是， 哎、 这个互动环节呢，其实从我们上个周五，我是在节目当中说了4遍啊，哎、那广告我都快背熟了啊，这个一会儿还会给大家继续来说， 哎， 这北京文艺广播今天的微信推送，各位要注意一下， 今天我们微信推送不说电影什么事儿。 嗯， 今天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的这个头条推送就是关于这个跨年活动的。 哎， 大家在今天晚上的十点。刚才跟我一块上节目，贺林又来了啊！ 啊，对，我又来了，我溜达着就出来了， 他就没走呀，他一直没走。 今天直播间太好看了，我就一直在这儿。 贺林刚才在中午就跟我讲了一下这个活动，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了 嘛，对， 他特别熟悉。 嗯 啊，这字儿都是你写的吧？ 什么？哇，我多希望是我写的，这一字千金的话， 给大家再剧透一下，我们背后这字儿特漂亮。 嗯， 这背后有一背景墙， 嗯， 大家在今天晚上看赵亮的时候，顺便不是看这个背景墙的时候，顺便可以看见赵亮， 看一下赵亮的 阵容。跟你说。你不看我这张脸，你根本就看不见 背景墙啊！这个为大家说一下吧，这个活动的名字叫 “ 诵读 点 亮 新年”。 对，然后底下有一个副标题是咱们2018到2019的跨年之夜特别活动。 嗯， 听祖国的变迁。 对了，哎，这里边有我呀，是吧？诵读点亮新年嘛， 有个亮字儿， 点亮，您得点我，得点将啊，点将，哎。 这个是双击、啊， 这个今天这个、啊、这个活动的互动方式啊，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啊。 嗯嗯、 您要是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这个用户啊，就是咱们的好友的话， 公众号的粉丝， 对，您就在公众平台上就发这几个关键词，发哪个都行啊。赵亮、张帆这没用，发诵读点亮新年，每两个字是一关键词，可以发诵读，可以发点亮，也可以发新年。 嗯、我刚才已经给大家试试水了，然后特别幸运。中了20块0几毛的红包， 是吧？ 而且呢，我在同事里面 你中了二， 说了一下，结果发现大家都是1块2块的，哇，我特别美。 2019年嘛，这红包最多只能发200嘛，是吧？ 啊、对，是20块1毛9， 对，非常准确的20块1毛9。 啊、 对了。 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刚才看见 标准的 2019年，对，当然您要是这个抓到2块1毛9呢，那也没有办法， 那也不错呀， 太幸运了， 是会有我们那个北京电台的那个微信号直接发送到你的微信当中， 对对对 对，点红包像平时的红包一样收取就可以了。 其实大伙儿啊对这个钱呢不是很在意，主要是这种幸运的心情，是吧？对，所以说贺林就弄到这红包，他特别就是无所谓，就是很高兴，就愿意把这红包发给我，对不对？然后我再把这样的， 我为什么要高兴？你再发给谁？你再发给帆哥呀？ 对，我就是把这2块1毛9的幸运再发给他。 行，帆哥到时候再发给我。 我就从中赚了17块多少？ 你看啊，这礼物还有什么呢？这个各种弹力夹克、民众体验中心体验券、车用净化器，还有阅读时光听书季卡，还有各种。这个面额的红包大家都可以去试试手气、是以敲钟的方式，就有几个著名的一些寺庙的这个大钟， 对， 比如说我选择大钟寺，我就点一下它，到时候会有一个大锤子啊，咚一声，特别有气氛。然后 你那是敲鼓呢，人家是当一声， 当当一声，然后那个 不是你当一声，听起来也不太像敲钟， 不像 敲钢， 司马光吗？ 咣啊，这一声啊， 这个今天的活动呢，应该是持续很长时间的。 对， 正式的开始跨年夜的活动是从晚上10点开始， 十点开始， 是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一直会跟大家絮叨这个事儿的啊啊，放心吧， 别嫌烦啊， 哎 啊，大家唯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首先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具体的参与的方法，当然我们在一会儿的节目当中也会跟还没有参与进来的朋友们呢再次重复一下怎么样来参与， 对， 好吧。刚才你们说到这个红包的传递了，是吧？是谁传递给谁来着？ 贺林传递给我， 赵亮， 我还没同意呢。为什么呀？ 那个我想今天也是一个传递的时刻。 哎，对了， 是一个火炬传递的时刻。 对对对对，薪火相传呐！ 哎呦，我的天！ 哇，好有仪式感啊！ 他这么说你也愿意？ 这我都不好接了呢。 四点有戏嘛？啊，谁不乐意？ 这是这么说的，俗话讲的是吧？谁不乐意？ 谁不乐意啊？ 谁不乐意？谁不乐意来呢？是吧？ 嗯 啊，四点有戏从。应该是2018年，我们正式成为这样一个名字。 对 啊，到今天已经整整这一年过去了。 嗯， 赵亮和张帆呢，其实早就不是这2018年一年的缘分了。我们从3年前开始。 嗯 嗯， 当时的名字，我今天就特别好奇，就是各位还有没有老听众啊，在我们身边还继续听节目的？ 对， 还知道我们当年的这个节目的名字叫什么？ 是，你看这就微信刷刷的全发点亮新年的， 也行啊。您参加这个活动是最好的，这是第一位的。 哎， 然后您顺便呢，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说说我们今天这个，我刚才问了大家了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年的这个四点有戏的前身的名字叫什么？ 有没有记得的啊？ 你要不记得，太没事， 太正常 了，我告诉你， 太正常了， 太正常了。 那个贺林来的时候，我记得就是你参加北京电台工作开始，应该我们节目已经有一年时间了。 已经有是16年吗？有一点一年时间了。 对，我天哪，16年， 16年我来的呀。 对， 那我们是刚好一年的时间。 是是是， 对，15年开始的这些。 我先不要剧透，大家那个知道的一定要踊跃的互动啊！大家有没有想要关心帆哥张帆和赵亮的心情呢？或者是 心情 括号 今天心情 括号是想要八卦的心情，大家就踊跃的八卦一下。 这样，我们先用声音唤醒大家的记忆，好吧？ 啊， 你听一听当时是什么样一种感觉的四点游戏。 这是一个超赞的节目， 高端大气，听完整个人都文艺了。 我想起那天夕阳下的奔跑，那是我逝去的青春。 这是一个正能量节目， 听完我充满斗志， 不久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 走上人生巅峰， 真是太刺激了。每天下午4:30到5:30，北京文艺广播 张帆赵亮为您说的于情于理。 时间都跟今天是错位的， 对对对， 不一样， 已经揭示了名字了。大家记得吗？于情于理。 当时这还是在2014-15年啊，2015年的时候，是4:30到5:30，当时叫于情于理。说起来，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其实这个鱼字辈的有很多。你看，刚才有朋友已经答错了， 啊、 雨夜流星，他说、娱乐有范儿。 娱乐有饭、他打的还是饭桶的饭， 对，所以呀 、 不是我 这就不敢叫鱼了。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高兴了。您说赵亮的时候，把番子也带上了，这我也有啊， 还有答对的啊， 有 答 对的， 等待。 那你看老听众了， 三个小鱼儿，这朋友答的啊，于情于理。 其实我刚才说北京文艺广播这个鱼字辈的节目，就是当年我们这个做娱乐节目啊，有很多很多。其实真的到今天为止，你还可以看到 鱼打头的《 娱乐七十二变》是一个，对吧？当年还有《娱乐杂货铺》， 哦，这个还真 很多年前的节目， 对。 那么刚才这位朋友说娱乐有范儿，当然也是其中一个。这个大家知道啊，当年我和张亮这个于情于理，从201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017年，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变身成为四点游戏。那这样一个过程呢，其实在这当中啊，我跟他这个从开始啊是根本不认识，对吧？ 对。 到后来这个、 我们相识相知相 怨。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就特别想要关心（括号八卦一下），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对方成为你们的搭档呢？ 这话说的根本就不是我们选的。 这话题还能聊？ 话题的一下子 有 很多 都不是自己选 的。那就是比如说一开始、 哎 啊、肯定会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默契的地方，因为我了解到这个节目，有时候 古时候有一种、有一种方式联姻的方式，叫娃娃亲。 哦，是 游得了娃娃吗？ 是指腹为婚。 对对， 这扯远了。就 是我们俩搭档之后，张帆娃娃哭。这个在我到达北京电台之前，因为这个咱们四点这个节目哈，原来是4:30的于情于理这节目，这是我这个加入到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队伍 第一档节目， 对，第一档节目是吧？做到今天是吧？这够不容易的了，是吧？一般这么长时间不得犯点错误啥的，是不是？ 结果呢？ 结果还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啊！这个当时张帆也不认识我，是吧？这领导从这个身材啊，是吧？长相啊，年龄、岁数啊，这个各方面的一比较，还是觉得张帆跟我搭档比较合适。 哎， 张帆一听啊，哇哇的哭啊！我不要，我还要刘笑，刘继同也行，没用。说谈的都没用啊，听从组织安排。 对，因为他有一个爆灯的一个特权。 爆灯， 爆灯啦！ 天哪！ 这个四点游戏其实前身的于情于理呢，跟今天的四点游戏应该说从这个形式上、从内容上都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它都是从文化娱乐啊事件，包括我们今天在今年我们主要做的电影方面的内容。 是的， 这个做了这么长时间了。其实从声音方面来讲，这个大家对我和赵亮的这个声音的辨识度，从一开始的有人提出来意见吧，说听不出来，你记得吧？第一年、第二年的时候，有人说听不出来、 还有这个时候呢，我怎么完全无法想象？ 哎呀，我特别高兴，我说我怎么也能说评书了？ 对，我们两个正好这个声音形象跟这个本人的形象刚好相反。 哎，这话话里有话 啊， 是吧？解释一下为什么呢？ 就是我是一个少年老成的声音， 是吧？ 啊， 就张帆一直是 老年少成的声音， 他一直是 老年娃娃音， 英俊小生的这种声音面貌，欺骗了大家这么多年，是吧？后来，哎，这必须得有我这样一个人跟他搭档，对吧？哎，这样才能更加凸显出张帆英俊老生的这个气质。 这个说了这么多，大家都很好奇，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要提到啊？前尘往事 啊，对对对对， 是吧？ 成云烟了吗？就我不抽云烟。 这个，说前情肯定是有后续的，是吧？ 哎、对了， 因为从我们今天这个日子来讲，12月31号刚好2018年的最后一天，都是一个盘点时刻。 嗯、 你看今天恰好啊是个周一， 嗯， 虽然不是工作日，但是平常大家习惯了我们四点有戏要干什么？ 小盘点， 周一 小 甜 点， 是一个小对小甜点。 今天小甜点是赵亮本亮。 贺林是很会领会精神的啊， 哎、了 这个甜点你稍后再吃。哎，我们说的这个小盘点呢，在每个周一都会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前一个周末，大家刚刚过去的周末里面看过的电影。那今天这个盘点不一样了，我们盘点一下2018，也盘点一下四点有戏，包括我和赵亮的于情于理。为什么要这么盘点呢？贺林在这里才是有道理的。贺林作为咱们2019年。啊，也就是明天开始新的一年当中，四点有戏生力军呐、 新成员， 哎， 对， 加入进来。 对， 其实大家在最近这一个月当中已经多次听到我 预热， 不算陌生了。 对啊， 对，我头一次来的时候我会介绍一下自己，后面我基本上就是我又来了，后面再说的时候我就已经不会再额外的介绍了。 你自己觉得现在热了吗？ 我觉得起码比一开始的时候热多了。就是呢，我是这么一个，就是可能呢我没有那么专业，但是我是真心特别喜欢电影的一个这么一个人 啊， 就是真心 呢 啊，行吧行吧行吧行吧。然后就是特别喜欢跟大家聊，而且呢可能有的人比如说像在于情于理的时候，你们会持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会有一些碰撞之类。我觉得啊，那时候听节目甚至觉得这俩人是不是吵起来了，哎呦，感觉 你这个误会我们了，我们真吵起来 了。哦，是吧？但是呢我的想法是，我会以一种 完全服从， 并不是，就是以更巧妙更柔和的方式然后去说服你。对， 天哪， 这个 贺林作为一个好妈妈是吧？好媳妇儿，驾驭老公啊，现在呢又把她的统治欲望拿到了节目当中。张帆任重道远， 新的领地四点有戏， 哎，一路走好。 这话。 这么长时间跟赵亮这个熟悉的过程其实挺漫长的哈、就是慢慢挖掘的 啊、 所以到明年呢赵亮是有新的任务了，这个他要暂时离开四点游戏。 对，哎，这个四点这从四点开始我就不犯困了，明年哈、就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到晚上7点继续犯困啊。在打车文化之门节目当中啊，还有一些这个评书的啊，这个作品当中啊， 对，在咱们电台的是听听 FM 上， 听听 FM， 对对对， 哎呀，你这不好意思了， 哎呀， 没事、就是， 让你的粉丝，让你支持你的朋友们也追一追嘛， 得了解一下杂七杂八的是吧？ 哎呀，天哪啊， 这谁不在说谁，今天变了，哎， 谁在， 我们就专门要说谁。 嗯， 刚才提到赵亮在四点有戏跟张帆啊，跟我这样的几个这么几年的合作吧，其实当中有很多很多，时候我是从他那儿啊挖掘宝藏似的，来了解他，来跟大家分享文化娱乐事件，包括分享电影信息。所以有很多朋友在这个平台上，我记得前不久就有人说过，说赵亮这个应该是在2018年底的时候说这个金句频出嘛啊，说应该出个语录吧，赵亮语录 啊， 但是 真有语录啊， 但是没有办法， 那我没有办法雨露均沾嘛。 但是你知道啊，这个 啊 叫什么呢、 比较难以整理。 对，一海十倍啊，他有的说 太多了，这 你得十倍的挖掘， 知道该摘哪句， 才能十个倍啊。 他有的时候捞不出来啊，大海捞针。所以大家，我们可以来分享一小段啊，关于赵亮在《于情于理》包括《四点有戏》当中的一些声音的片段，其实很简短的一些片段，大家听一听，看看还记不记得你心目当中四点钟那个可爱的赵亮。 你说我是一个多么 多么庸俗的人，对不对？ 对，这个打右哼哼的同时呢，注意左哼哼一定要打对了地方，要不然看着像接吻。 哎呦，你咱们节目还机会继续要办下去是吧？无以复加的最大的一个世界观，再大不过复联三。2018年跟过去说再见，说2018年应该好好的怼怼赵亮、赵亮和赵亮。这为什么对的都是我的心呢？ 男生大事人啊，你这想怼你也下不去手，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4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我们两个是好闺蜜。 这最后一句能解释一下吗？ 这跟我没关系啊。 怎么就 我是被动的， 成了好闺蜜、好姐妹了呢？ 就是好闺蜜。哎，对了， 好闺蜜，其实这个很好解释啊。我记得大概那是在2018年的一个春天。 我的天！ 当时啊。院线在上映，那么同时上映几部电影， 吓我一跳，我以为有某位某那个伟人画圈呢。 就有一天，赵亮突然在节目里跟我说，有一部电影啊，适合这个牵手去看。我说谁牵谁呀？他说咱们俩拉手去看。然后我说什么是《红海行动》吗？他说不是，《红海行动》你得单独看啊。有一部电影叫《闺蜜》。 哎呦天！ 记不记得？ 对， 这是闺蜜的第二部还是？ 对， 是吧？ 所以你明白了吗？ 陈意涵他们演的那个。 对了，闺蜜咋都不看，就要看一看闺蜜二。 啊，你们俩主要是这个二是吗？ 好了，言归正传啊，今天是一个特别欢乐的时刻，因为今天晚上要陪着大家共同跨年的赵亮在我身边。各位还是要关注一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今天晚上北京电台陪您一起叫诵读点亮新年的特别活动当中。 一不留神说了三个关键词，诵读逗号，点亮逗号，新年句号啊， 发送关键词， 对了， 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你就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了。 好， 这样吧，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这个欢迎贺林，我们欢送赵亮。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 冬季室内温度18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沐浴温度37摄氏度体感最佳， 冬季装修多少度最佳？ 在全包园装修多少度你来定，999元一平米，毛坯到精装零增项，这贴心价格多少度？ 环保建材靠谱施工，专属客服，这贴心服务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预约还送全屋电器，这得多少度？ 400-606-8866，打电话报名成功还送可调温度的智能坐便盖， 占线请稍后哦。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媳妇儿，你今天这领子有点低呀、啊。 这选建材呢，你关注的都是啥呀？ 放眼望去都是大品牌，怎么选都行，让设计师定吧，反正设计也不要钱。 我就说全包园性价比高吧，这设计费就省了多少？ 是，没法再低了。 999一平米，咱连家具城、灯具城、窗帘城都不用跑了，多省心，还送那么多电器。 是，跟你一样，没法再低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园。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行走江湖靠的是188.5亿，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保直销之前，按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 好，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南部城区木樨园商圈周边，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南三环刘家窑桥到木樨园桥东向西方向，杨桥到木樨园桥的西向东方向，永定门外大街、马家浦东路南北双方向，还有西螺园路的双方向，杨桥桥下、刘家窑桥桥下南北双方向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 戏。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 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广告之后，欢迎您去回到今天四点有戏下半时段。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贺林。 Hello。 咱们一起跨年。跨你们跨不过去。 跨什么话呀？过年说点吉利话，真是。 你这是吉祥话吗？ 哎，不是，还没到跨呢，你们就到办公室了啊？ 啊， 我跟你说，步子不要太大，甩着跨。 好，哎，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这个跨年啊，四点这就开始了。我今天这个起床比较晚，是吧？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啊。 照亮陪伴大家，为了陪伴大家呢，要明年再睡。真的是 啊，今天做好准备了啊。再次提醒各位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跟大家保持这个互动。因为今年咱们这个跨年晚会呢是三台直播，就是咱们北京文艺广播是主直播间，然后呢交通广播和青年广播跟我们同时直播啊。但是咱们这个微信的互动啊都是 一个 出口， 对 吧？ 就是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嗯、啊，是您发诵读或者点亮或者新年，都是成为我们的关键词， 嗯， 都可以来获得这个、嗯、就是直接赢取红包的一个机会。 对对对对、 啊， 就是再次提醒各位，求求你们了，千万别发照亮啊，照亮这个不 照亮，发照亮 不算， 点亮， 哎，发点亮， 点亮， 对 啊。点亮或者是诵读， 对对对，或者新年都可 以、 啊、诵读点亮新年， 诵读点亮新年、嗯、这当中的每一个词它都是一个 都是可以的， 对，嗯，刚才有一种幸福叫简单，他对我们的这个今天这期节目啊做了个总结 啊， 他说今儿的四点有戏貌似是带着新搭档贺林欢送老搭档赵亮辞旧迎新 啊、 哦、 啊，但一如既往的支持你们，2019快乐幸福， 哎呦，谢谢您， 谢谢、 啊、谢谢， 对，确实是要把我辞了啊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但是我在其他地方我也上岗是吧 哎，赵亮其实在这个四点有戏，他刚才说了，这是在北京电台他参加这个北京电台工作以后的第一档节目， 嗯， 是吧、 嗯、 这档节目也是他到目前为止时间最长的一档节目， 对了， 还真是， 对， 2015年开始的话， 对， 四年 的时间到今天为止刚刚好四年， 嗯 啊，这四年当中大家知道啊，这个除了实用信息那就不用说了啊，这个关键是欢乐多多， 对 啊， 确实 刚才我们听赵亮的那些金句的时候，大家还想得起来那个时候的赵亮吗？ 啊，是吧， 其实他多才多艺，这个贺林是不太了解啊，他除了这个评书啊、 嗯、 是吧、 嗯、 我一直说节目当中说他是个编剧， 评书这我知道啊， 他是编剧， 编剧、哦、 编剧啊，编剧评书还有对主持对吧， 嗯 啊，大力士不是、 嗯嗯、 健身啊，健身他是我们的楷模啊， 真的， 另外他还有一样本事， 嗯 啊， 他会学人说话， 哎、 嗯、我学谁说话 啊，学谁说话、 啊、就是学那个邮递员说话，不是那段子里边，不是啊， 这 是什么呀、啊、他会学配音演员说话， 哎、 啊，没有，不会啊， 有啊， 啥时候学过？ 有， 那肯定人家是有证据的。 对，你看三个人说，得有一个人说是有， 天哪，这罪证都找着了，还有罪证呢。 对，赵亮这个在四点有戏，今年我们开辟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板块 啊， 是我们四点有戏每一位主持人，比如说赵亮和我，还有米夏和香露啊。 嗯， 都有可能参与到那个小的配音环节里面， 配音 啊、 嗯、那个小配音环节呢其实是让大家呀都来四点尝试一下有没有戏， 嗯， 当中有一个环节呢我们就说到了，说赵亮应该配音什么呢，当时是这个贺岁片啊，捉妖记特别特别火的时候， 嗯， 捉妖记第二部了啊， 嗯， 第二部， 对， 今年第二部嘛，那当时赵亮一回想呢，哎呦，捉妖记当中有几个角色特别适合他， 嗯， 大萝卜吗 是不是那里没有大猪蹄儿 没说胡巴是吧、嗯、小胡巴不是， 他演胡巴一、嗯、 哎，在这个赵亮的那个配音当中呢，他一个人完成了是几十个来着 啊，几十个上百个眼睛的一双眼睛的期待， 哎，这个赵亮这段配音在我们年初的时候跟大家曾经分享过、 嗯、 后来一直啊藏在那个箱子底里啊 啊 啊， 就是为了今天 对 再给大家听听， 可不是嘛？ 我们今天再来听一听赵亮当时怎么样在《捉妖记》这个啊电影之外给配的音， 嗯， 好吧， 嗯， 你能听出来哪个是赵亮吗？我们来考考他。 除了女的都是我， 谁都不准走，对，就不走。 妖孽，你惹是生非。 报上名来， 宋天一， 没说你， 哼，独孤无名，冷艳心。 你什么时候改的？ 刚刚。 本来叫胖莹，不是挺好的吗？若不是我之前受了点伤，区区一个2000天师，你 收了你们刚好升3000，小妖报上名来。撞在这兽骨线里头，辛苦死我了。 早跟你说，不办正事就是贪吃。 那瘸子肉香。 死心不改，老太婆，慢看看哭了。 说脏话。苏纳米杜萨瓦米塔米塔米塔不不。啊，宝贝，我错了。哎呀，我哥哥掉出来了。 是我先盯上的。 这哪里撤的是你的呀？谁收药谁拿钱。 卢哥，你不讲道义。 讲，但是不做。 贼。 谢谢大家收听刚才的评书版的捉妖记。 评书版可爱 性，听到后头他的声音应该比较明显了， 对对对， 是吧？ 比较有辨识度了。 但是在一开始他学另外的角色的时候， 曾志伟那个角色吗？ 您没有听出来 啊、 嗯？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啊，曾志伟老师跟我一起战斗啊， 这个 姜武老师跟我一起战斗， 还有点像熊大老师， 是吧？啊，我跟白百合配了个戏，还不小心在里边跟吴君如结了个吻、哎呦，这开心的、 声音化妆啊，他确实很厉害， 是 是吧？很能迷惑人， 嗯， 哎，别光说我，我跟你们说 啊，这四年啊，这个我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把张帆同志折磨疯了， 他疯了， 我这里也有罪证啊，这个昨天总结了一下，我们在做录播节目的时候，就是周末版的节目的时候、啊，张帆同志啊，哎呦，那个就是生不如死啊，预先不是，就是这个就是。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的渴望能够继续跟我录制下去的这样的一种心情啊，我就找到了一些啊，这个因为高兴、兴奋、激动啊，从而导致发生错误的这样 的。你的意思是跟平时直播的状态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我们听一听。 就是我怎么出丑？ 嗯 啊， 听一听。 哎呀，差点说《地产风云》。伴随着歌声，我们也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赵亮， 我是赵。明天呢，我们还是继续这个话题，要跟大家聊的依然是麦兆辉、庄文强这二位强强联合之下，他们能够像张敏一样脱敏，不是脱颖而出啊！想象当中是对的，跟刚才赵亮的上半时段说那个就是历史的。 娱乐之外，情理之中。欢迎各位在广照资讯时段过后继续回到于情于理周末版下半段了。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我们继续来说这个什么组合来着？青天组合。 为这首歌一下就写了两首主题歌，都出自他的 为这部电影 啊。我说什么？ 为这首歌那有过合作，你比方说我说一部《三成记》，你记得吗？ 哦， 刘青云、汤唯、秦海璐， 嗯 啊，再加上林更新， 嗯， 这个据说林更新， 娱乐之外，情理之中。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于情于理周末版。大家好，我是赵亮。 您好，我是张帆。周爷。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个、 听着怎么样？ 先， 不知不觉的， 澄清啊！各位、千万别砸收音机没坏。不是刚才那声音啊，他 以为 稍微小点。 对，确实是。怎么样？张帆疯了吧？ 以为收音机着了魔，最后那个笑呀，我的天哪！ 这就是好像是我们是录哪几期节目来着？ 不记得， 就是一直录啊，是吧？在这个录音间里边待到已经张帆 已经要崩溃了， 已经崩溃了啊！ 我还以为想说这哥俩一块录音多欢乐呀，一直笑啊、 当然了，对， 都是含着泪的 呀，特别幸福的看到了崩溃的张帆啊，这今天给大家见识一下啊，哎呦，我这特别感动啊， 没听出来是我呀， 哎，拒不承认，人家拒不承认， 哎，这个七棒说了、啊， 来七棒，我们来欣赏一下啊，七棒的这一段这个。这叫什么？这叫 time to say goodbye 啊！ 那个、耳边响起驼铃声， 他说了啊， 他说赵老师， 赵老师不舍得你啊 啊！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疯了！听到这噩耗啊！ 哎呀， 突然把往日对赵老师回忆想了一遍啊，又一遍。哎，段子手赵老师，那可以看到嗓子眼的笑声， 哎， 一直以好故事为准则的影评。老是以我以为我认为为口头禅的赵老师离开了我们、 哎、天哪， 不过迎来了小姐姐。我想说高兴死我了，赵老师走得好 走、哎、把德斯去了吧。 这我看不见屏幕，他真的是这么说的呀？ 真的是这么说的、哦。 我最多加了三个字儿，是一遍、啊，我加了又一遍 。哦，对， 我要记住这位听众的名字。 七棒， 七棒 好啊！我把您对我写的道不是这个，您给我写的这段话啊，我要铭刻肺腑。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特逗 啊，还有朋友说什么呢？说，哎呀，不行啊， 嗯， 你们二位都走了。 没都走，没都走啊，都健在呢。 斯文说的挺可惜的，你们两个都不在了。 对，说我们都不在了。 快澄清一下， 这个两 只有张帆不在了， 不是？ 这个再澄清一下啊，2019年这个四点有戏的。常规时间常规节目就是张帆和贺林来为大家主持，那我再来呢我就算客人， 常回家看看。 刚才说的这个四点有戏给大家听到的原来我们最早的一些历史上的那些声音啊，确确实实 历史上 是历史上 已经成为了历史， 那可不是吗？ 赵亮已经成为了 历史人物。 其中还有一些片段，你比如说大家听到那些我们在今年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那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也会播放一些我们的片花啊， 对， 那些声音，其实每一年呢都有稍稍的一些变化。从一开始刚才大家听到的那一句，就是那个这是一个超赞的节目 啊， 那个开始那是于情于理最早的，我记得是总的片头， 对 对吧？ 嗯， 那个时候那个片头一出来就证明，哎，这俩人要来了， 哎啊，是啊， 这个后来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精彩的声音， 很多版本啊， 这里头可能大家也能听得出来那个化妆之后照亮的声音，我们听听这版是不是啊？我不太确定。 灯光、道具、录音杆高点 ，OK OK， 演员到位啊，到位，于情于理第一场，开拍。 每天直播，人生如戏，娱乐不 NG。 哎，娱乐 NG 这个名字好长时间没有听过了， 丢人呐！刚播完 NG 的片段，他就播了个娱乐不 NG。 还记得吗？娱乐不 NG 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其实这里还可以追忆一下啊。当时我们的《于情于理》那个节目还在的时候，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娱乐不 NG， 对， 是指的文化娱乐资讯的滚动播出，其实是我们的一个短评的一个环节。 这活儿贺林熟悉啊，我建议你们恢复。 啊，资讯是吧？ 给你看看， 行， 是不是？哎， 娱乐不 NG， 它就是短的资讯的一个播报加上点评。然后还有一个栏目叫什么？ 言之有理。 对， 哎， 对，言之有理，是 我录的。 那你们吵架的那个环节是后面这个？ 嗯。 纵观天下文娱动态，有地放矢，始终如一，一马当先，先发制人，人多势众，众所周知，知无不言，言之有理。对，言之有理。 一个惊堂木。 这个当年你知道，这个港台明星一开始说话老说对。就是说完之后啊，我是从哪来？对，你看他刚才也说对， 自我肯定 言之有理啊，这个是学的非常像啊。言之有理是贺林刚才是特别特别的清晰的说出了他的一个本质，是一个吵架的节目。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一直没跟赵亮说过，我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啊，真是奔着那个吵架，不是，真是没奔着吵架那个心情啊，但是。他在过程当中产生了吵架的欲望， 不知不觉的就 有的时候这个观点的一个争论，你就在平常咱们在私下里聊天的时候也是这样，是吧？你其实对对方都没有恶意，但是这个观点的不同，有的时候就是唇枪舌剑， 就事论事嘛，对吧？ 而且呢，你如果是不带情绪的辩论，那就不是好辩论，是吧？你要辩论，你就得带点小情绪。 你不带情绪的辩论是什么？是播报。 哎，那你们辩的最厉害的一次还有印象吗？就是有没有就是大家看不到脸啊？你们互相之间看着对方已经气得脸已经 通红。别说我们的这个印象了啊！咱们后边节目《吃喝玩乐大搜索》主持人夏明 啊， 有一次啊，这个进到直播间当中，他说这直播间怎么这么热呀？ 你们把整个屋子的温度都带高了， 两人这面目绯红，这怎么回事啊？ 没有绯闻。 对，哎，确实啊，这有的时候啊，它不是弄假成真啊，就你为了坚守自己的这个观点， 对， 而且我们明知道这个吵架是没有结果的，但是我们就是 必须吵下去。 哎， 但是你们吵吧，其实听众可能会从中受益，一个是听着挺开心的。再一个，真的就是 乐什么呀？年轻人吵架， 就我听你们吵架就特开心 啊！ 不嫌事儿大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还有一个就是说正经的，就是可能从你们这不同观点之中，也给他们一些新的启迪呀。就是哦，这个还可以这样想，我怎么没想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哎，我发现贺林对这个环节他特别感兴趣，是吧？ 怎么又要恢复一个？ 要不然 那 这不行！ 你好意思跟我吵？ 你看，已经将军了， 太好了，贺林，我没赢过呀！你一来呀， 强主的人来了， 这富播台这边就赢一次啊！ 我们再听一个往日的声音。 面对五光十色的娱乐头条， 你是趋之若鹜还是避之不及？ 想躲开人云亦云的网络俗套，想找到迷之空间的超能秘药。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与你一起 准时开店，准时开店。 这是后来改版之后，有一次于情于理的这个准时开片的内容， 对， 以这个开头了。 哎呦，我是真是遇到老朋友了啊！告别悠闲啊，他说这个当年于情于理改时间就只能听回放了，更名四点有戏，欢乐依旧。2019年更新了，新人新风格，说照亮片花的能留着不？ 能啊，能啊，能。我们其实，在明年的新的片头当中，依然可以听到照亮的熟悉的。 对，老朋友一耳朵就能听出来， 呼呼八声。 如果你在生活中， 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四点游戏，记住今天晚上的 跨年 活动， 跨年活动，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照亮还在这陪您啊。 好的， 我是张帆， 我是照亮， 我是贺林， 我们明年见了。 是在是于，悉听尊便。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